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Hello， 各位亲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平时呢，我免不了给大家介绍一些北京的好吃的好玩的，那今天呢，我也要带领大家出去找点好吃的。今天啊，我们吃的可不是那种高大上的正餐的主题餐厅，而是去带你撸个串儿。说到去哪儿吃串儿呢，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。那今天呢，我总结了十家店铺推荐给大家，希望有一款能够适合你和你的小伙伴，祝福你们的友谊小船永远不翻哦。很多朋友吃烤串的时候都爱吃鸡翅，那好啊，推荐给大家风靡北京的变态辣翅。五哥烤翅呢是相当有名的，在东四胡同里的五哥烤翅啊，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都是爆满的。他们家的烤鸡翅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个个的外焦里嫩，有原味的、甜味的、辣味的，个个尽爽。吃烤翅呢是要提前打电话预定的，烤翅十串起，鸡翅个大而且饱满，味道稍微有一点偏甜。单面辣翅呢人气最高，那如果是双面辣就有一点变态了吧。烤花卷的味道也很不错，可以当作主食来享用。不过最要值得一提的还是他们家的变态辣，虽然说双面已经是挺辣挺变态的了，记呢除了鸡翅和肉串以外，还有一道特别值得推荐的烤品，就是烤扇贝了。管记把扇贝处理得非常的干净，而且每一个扇贝都足够新鲜，能吃出海鲜特有的甜甜的味道。 Yeah. 何配烤翅。那芥末呢，采用的是日式的绿芥末，烤在鸡翅上很提鲜，吃的时候人直冒凉气，很过瘾。那么鬼味烤翅里呢，还有一道看家菜，就是烤棉花糖了。一块糖穿在签子上，烤的是又热又甜，外面酥脆，里面却已经融化了。鬼味烤翅的地址呢，在南锣鼓巷黑芝麻胡同20号，人均消费55元。一串，看着上面有一大堆签子，其实啊也没吃太多的肉，很过瘾，看着很爽。另外呢，他们家还有涮毛肚，涮锅的毛肚一直用小火慢慢熬着，热气腾腾的，适合在冬季的时候吃。当然了，吃完了这些肚，还可以往里涮点菜。刘小串的地址呢，在东城区南剪子巷57号，人均消费64元左右。鸡爪，爪王烤鸡手，想一想，这胶原蛋白永葆青春，是不是很多美少女的心已经被它俘获了呢？这家店的老板呢，一直在东北做生意，做了10几年的烤串，后来把店开到了北京，异常火爆。他家的鸡手呢，都是选市面上个头最大的，经过泡制去腥。 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